到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的花夹子儿，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本月20号，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将迎来英国钢琴家保罗·李维斯，这也是他继2016国际钢琴系列之后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在这场音乐会上，李维斯将为观众带来3位奥地利音乐巨匠的经典之作，从海顿的明快典雅到贝多芬、勃拉姆斯深沉的情感力量，以英国钢琴学派的独特魅力诠释古典音乐内涵。由保利演出集团负责运营的天津大剧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秋冬演出季的相关安排。从本月开始，包括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澳大利亚歌剧院、俄罗斯马林斯基歌剧院在内的多个国内外名团将相继亮相。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是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蒋中翘楚。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露天剧场举办的“炫彩台湖”交响音乐会，拉开了2018台湖音乐周的序幕。10天的时间里，为市民带来8场高质量的演出和艺术活动，这也是通州区台湖演艺小镇项目迎来的第一场演出。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北京交响乐团在指挥家林有生的指棒下奏起了著名的《卡门》序曲，在视野宽阔、清风爽朗的露天剧场，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还能在林有生的导赏下更好地理解听到的作品。 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序曲，下面我们为大家演这一组中国作品，这是以中国民歌主题《太阳出来喜洋洋》。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李志强告诉记者，这届音乐周的艺术形式多样，将借助台湖演艺小镇搭建的平台，通过公众易于理解的经典剧目和曲目进行艺术普及， 包括交响乐、室内乐、喜剧，还有国家大剧院这几年来制作的歌剧电影，一系列文化设施的推出，应该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通州区的整个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这种供给的能力。 通州区台湖镇镇长、党委副书记曹东坡表示，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是台湖演艺小镇的龙头企业，未来小镇还将吸引更多业态入驻，鼓励演艺产业发展，让更多百姓分享艺术果实。 定位于呢小剧场、原创剧目，吸引一些年轻人到这里面啊进行这个创业，舞台剧的编制啊演出。同时呢，我们也承接一些啊这个文化创意的这种展演、交流、版权啊交易这相关问题。产业园区呢，道路交通重新做了相关的规划，下一步呢要把一些公交甚至我们的地铁，在我们未来规划里面都要引入到我们台湖的演艺小镇来。规划方案实际上已经出来了，正在相关的审批环节。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话剧《大雪地》是国家一级编剧杨立民在1989年发表的作品。杨立民出生于1947年，曾在1964年参加大庆石油开发建设。在将近4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他在戏剧、影视以及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创作了大型话剧《黑色的石头》《地质师》《特殊的故事》以及《铁人意识》《大荒野》《危情夫妻》等。他被评为我国新时期十名优秀剧作家之一，他的戏剧作品三次获得了国家曹禺戏剧文学奖、电影华表特别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戏剧文华奖等重要的奖项，并被曹禺先生和一些评论家称为是新时期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大雪地全剧共有两幕12场，讲述了东北油田工人30年命运沉浮的故事。勤劳本分的普通工人黄子牛，在讲无私奉献的年代里，一切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不仅放弃了学习专业技术的机会，还放弃了心爱的姑娘，娶了与别人相好的寡妇。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缺少文化和技术专长的黄子牛下岗了，屡次求职失败使他变得阴郁沉闷，酗酒成性，终于在痛苦迷茫中死在了大雪地里。这部剧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作者从生活出发，走向人的心灵深处，以历史文化的视角窥探人在特殊环境下的自我丧失、生命的异化和人格的最终觉醒。剧本以塑造黄子牛形象为中心，通过对他所处的环境和相关人物的描写，带出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们为我们带来的剧本朗读《大雪地》。 在这虎儿峡河，冰河上跑着三跑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第一幕，冬夜，在一片神秘莫测的大雪地上，年老的黄子牛独自行走在白茫茫的大雪地。他刚刚在一个下等的酒吧里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走迷了路。这条路走了很久，为什么总也走不到头？这条路想了很久，为什么到处都是岔路口？这条路找了很久，为什么看不见绿洲？100里路途我走了99，还有那1里路就是不到头。头， 喝醉了，你醉了， 你醉了， 没， 你醉了， 没事，我没醉，我能找着家，你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你走丢了， 走丢了，胡扯，我不服啊，再来一瓶，咱不吃菜。干拉，哎，你走开，别盯着我。你是谁呀？你为啥盯着我？ 我是你的眼睛。 眼睛？去你妈！ 你的过去和现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滚！滚蛋！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 我这里移动一寸，你那儿就得跑出1里。我什么都看得见，你就像没穿衣服站在我的面前。你的内脏，你的筋骨，你的血管。 我求求你，闭上你的眼睛吧，闭上吧，别让我一个人想想，我一个人想想。 间转回到30年前，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荒原被大雪覆盖。那个时候的黄子牛啊，正年轻，风华正茂。他穿着一身军装，走在大雪地里，他感觉累了，口渴了，就趴在地上用手捧起了雪解渴。 他夹了我的手， 你别动，我给你取下来。 哎，别 都夹出血了。 你这夹的是干啥的？ 打野兔，打杀半截儿。 把我给夹住了，怎么挺好使？ 真对不住了。 这能卖很多钱吧？ 可不，眼下闹灾，粮食到处都不够吃，一斤土豆能卖3块钱。 谁买呀？ 原先没人买。眼下呼啦来了那么多勘探开发的人，疯抢呢。可俺不卖，俺家住了一些石油上的人，别说给他们拉拉馋。 这儿的老百姓真好。 你们工人才好呢，我做梦都想当工人。你当过兵？ 是。 打过仗吗？ 没。 那做啥？ 做饭养猪，还立过一次三等功。 立功？ 我发明过用青饲料代替粮食，还出过小册子介绍养猪经验。 你自己写的？ 我口述别人写的。 你可真有两下子。 哎，血止住了，把这红绫的还你吧。 哎，别，天冷冻了该不爱好了。 我们的工程大队就在前边。 哦，那我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许秀莲。 同志们加把劲儿 啊，嘿咻嘿咻， 挺直腰啊， 嘿咻嘿咻， 站稳脚啊， 嘿咻嘿咻， 伸弯住劲儿啊， 嘿咻嘿咻， 向前走啊，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不好，滑坡了，慢住。黄子牛，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幸亏你把行李垫上了，不然呢，咱们就白拉这么远了。 是啊，兄弟们， 兄弟们呐， 嘿咻嘿咻， 团结紧呐， 嘿咻嘿咻， 一条心呐， 嘿咻嘿咻， 向前奔呐，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让你坐下。今天呢就干到这儿，晚上是政治学习，有几个事情讲一下。明天各中队指导员要把同志们改造世界观的心得体会交给我，一份也不能少，这是一。二，明天指挥部要搞文艺报节，咱们大队呀要出个打鼓的，谁去啊？张琼 啊， 我看你去吧。 哎呀，不行不行，我敲不好。 哎呀，敲不好瞎敲，敲响了就行。 是，我就是鸡巴打鼓一个点。 你说什么？大声点。 我说我是鸡爪子打鼓七个点。 第三，黄子牛和小王 到， 你们两个到后勤领两件皮大衣，就说是我说的。今天晚上去火车站看冻白菜，半夜呢我安排食堂送夜餐，做啥吃啥，甭问啊。 是。 这是谁汉子汉口啊？ 我。 我说过，我们宁要一个过得硬，也不要99个过得去。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大厦的脊梁，我们要为子孙万代负责。而这个汉口经检查有3个沙眼。废物啊废物。我看呢，你叫废物也不屈，你就是个废物。哎，拿这个钢管到各个中队去，边敲边说，我是个废物，听明白了吗？ 别背包袱， 咱们都需要改造思想，做自我批评，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我是废物，我是废物。 妈，漫长的冬夜，大雪地上的一处地印子，这种地印子呀，是北方特有的一种临时住所。张琼靠在一根柱子上，一边蹭着痒痒，一边读着《战地快报》。 哎，听着听着 啊， 这儿有黄子牛的消息。 哎，黄子牛上报了。哎，啥子消息啊？ 你看着，说黄子牛创造发明了增量法，四两大米可出二斤大米饭。这具体方法是先将大米放入温水中浸泡一小时，然后放入滚开水中煮至米花状，捞起后再上笼屉。 操，那不成酱子了？ 王顺，你帮我挠挠，就这儿，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哎，往上，往上，哎，对，使劲，使劲，再看看 啊， 青年突击队还提出三年不探家，五年不谈恋爱，八年不结婚， 应该再加一条，打一辈子光棍，不给组织添麻烦，高，实在是高。 啊！钻井1247队提出挑战，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他100000米。哼！1268队迎战，鹿死谁手，年比见分晓。哎，不是不是，你挠啊挠！ 哎，岳母，你这是找狮子了啊？ 领导说这叫光荣虫。 明天去洗个澡吧。 哎，明天不行，135女同志洗，246才是男的洗呢。你呀、啊，后天吧啊！ 哎，快过来，过来，过来，烤好了，快快吃吃吃！ 嘿， 刘晨， 哎，你这土豆可来历不明， 你别管，不吃没有了啊！ 把大翠儿叫，哎，别去， 怎么了？ 叫那娘们干啥呀？ 跟他说啊，我有急事儿找他去。 回来， 嘿， 那男的因公死亡，你别老逗人家。再说他刚当上临时工，不敢跟男的瞎扯，真事儿啊，炊事班把那几个女的管得贼严， 去不去 啊？ 光吃不吃， 去。 哎呦， 这 哟，怎么了钱工？ 怎么了钱工？哎呦， 这天太冷，我这腰。 哎呦妈呀，咋这么冷啊？ 老赵，帮我把裤子系上呗、 啊、 我这手啊都冻麻爪了，贼他妈冷，能有-80度。 零下八十度 啊、 嗯、你们家造的温度计啊？哎，你可别踩我图纸。 钱工程师，你这画的是啥呀？ 一座最美丽的城市。 城市？ 嗯，它将出现在这片荒原上。 净扯淡。 哎，我敢用我的脑袋跟你们打赌，你们要是输了就请我喝一顿。 好， 行，好，行， 好，好，行， 好， 哟，黄子明又来休息啊！ 来，把你们的都拿出来，来休休啊！ 得， 先给我休， 拿下去。 怎么着？你敢惹我？ 惹你怎么样？ 你不怕我胳膊粗力气大？ 怕啥？你有铃铛。 行，好样的，黄子明，好样的！ 哎，你们谁也不许欺负黄子明，咱们只有一个黄子明。谁都不能伤害他，咱们都得保护他。他太棒了，太棒了。 钱设计师，你腰怕凉，我给你做了一皮背心，你穿上试试。 谢谢你，这简直是艺术品啊。王子明，听说你一个人干很多种工作， 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盖在高楼不骄傲，盖在厕所不悲观嘛。 说得好。 我给你听听。 沙海、 啊、 找我。 我手上扎一刺儿，你给我 啥？扎一刺儿、 啊、 谁不能挑啊？ 他们都手重。 咋了？ 没事，算。 这你这人，真是。 我不合格呀，我不要废物。 他妈是个废物， 他妈是个 废物。快来烤火呀， 出去一天了， 这肯定是冻坏了。这是， 哎呀，这是冻坏了，不能烤火。 这怎么弄？ 这说是要用凉水和血搓才行。 我听说这要是冻坏了的人啊，得用女人的身子暖才行。 去你妈的吧！ 不，哎，大帅，大帅，我不是那意思。 合不合格呀？我是废物，我是废物，我汉明沙眼，我是废物。 大海。你倒是挺会做买卖的啊，用罗马表跟老乡换土豆，花花点子不少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哎，废物怎么了？冻伤了？ 他精神有点反常。 我觉得你对他这处分有点过分。哼，没那么娇气，我15岁当兵，18岁当连长，后来组织上送我上大学，我是听着首长的批评长大的。 他怎么跟你比？一个胆小怕事的工人， 前工程师，你的设计可行性报告我看了，不符合艰苦奋斗的精神。盖那么多楼，一旦地质储备开采完了，那些楼养猪都不合适。 这个地区至少能开采100年， 可国家眼下有困难，我们需要还债， 能不能把我的报告送给总部？ 当然可以。怎么，你怀疑我？ 不，我们毕竟是老同学，不过从前发生的事儿，我总觉得咱们得说清楚。 要是我就不再听那些事儿。你，王子宁， 到。 你明天先去食堂工作，想法子让大家填饱肚子。 我觉得这不合适。黄子宁心灵手巧，应该调到技术革新组去，这样才能发挥它更大的功能。 组织的安排是对我的信任，把我放到哪儿都一样。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啊，今天接到文件，总部通报表扬了黄子牛，我给你们念念。黄子牛出身农民，当过兵，转业后主动要求到高寒地区参加建设，他干一行爱一行，是革命的永不生锈的万能的螺丝钉。他当过装卸工、锅炉工，养过猪，喂过马，修过车，钉过鞋，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是前线职工学习的好榜样。鼓掌。 好，这成绩是组织的，是领导的，我这小本本上只能记不足。 了不起，了不起， 了不起， 了不起， 了不起，了不起， 好样的。我们可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的剧本朗读《大雪地》。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一生惊堂醒目，串你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段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5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晚上在舞台上演出，白天参加剧本朗读的排练和演出，在完全不同类型的角色当中来回切换，让观众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多种可能性，真正实现了让声音去创造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带来的剧本朗读《大学弟》。 一个傍晚，路口，雪野上有一个干草垛子，秀玲穿了一身新棉工服站在雪地，她跺着双脚，好像已经等待多时了。她躲在草垛后边，学着狼叫吓黄子牛。 啊呜！ 我以为是狼呢，你在这儿干啥？ 等你呀。 等我？干啥？ 说说话呗，你把我忘了呀？ 哪能啊，你们一家对我们工人那么好。 那我呢？ 你就更没得说了。哎，回家吧，你们屯的离这儿好几里路呢，天又这么冷，出点事儿啥的。 你咋不问问我为啥等你呢？ 为啥？ 我当工人了。哎，你看我也穿工作服了。 嘿，可不是咋的，你穿这身真漂亮。叫你干啥呀？ 电焊工。 真不错，你可得好好干。 那是，那你可得好好帮助我呀。 我不行。 咋不行？上次你帮我家修的拉水车跑起来悠悠的，连事儿都没有，屯子里的人看都眼红，羡慕跟啥似的。你可真有两下子，手咋那么巧呢？ 那算啥呀，都是家常的活计。 给做个纪念吧，我在上面写了几句话。 你这是干啥呀？你写啥了？ 哎，别，你回去看吧，别叫人看见了。我们到草垛那儿坐一会儿。 草垛？我 看把你吓的。 你刚当工人，要严格要求自己。领导说要作风正派，对女同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算啥呀？领导这事儿也管？ 这可不是小问题。 我不好吗？ 你 的眼睛不会撒谎，我知道你喜欢我。有人说，人的眼睛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通过它可以流到人的心窝窝里去。要是你害怕这条小河，就让我掏过去吧。别怕，这儿没人拦。 秀玲，你说这天到底有多大？ 这天大的没有边儿。 天怎么会大的没边儿呢？哎，我真小，小的就像这片雪花，一口气吹来就化了。 我听人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你说这天底下的人都咋活着？ 咋活着？都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受苦。 要是那两颗最亮的星星就是你和我，该多好啊。 那有啥意思，掉在那儿怪难受。 老天爷让我们脱身的人，兴许是想让我们快活的。 不知道。哎，你说人死了是啥滋味？ 没人知道。死了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过。 人死了就像一盏灯灭了，再也没有光亮了，对吗？ 哎，下雪了，多好啊。这雪，你们来了，把大草垫子弄醒了，把大雪地弄黑了，把我的心也搞乱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钱光达老师说要建一座美丽的城市，有街心花园，还有什么舞厅、酒吧、电影院，下班以后双双对对的去看电影，做一个工人的家属多好啊，我做梦都想。你做梦吗？ 做，我在梦里啥事儿都干过，可一醒来就得严格要求自己。 我的手都要冻僵了。 来，你放我帽子里吧，这里头暖和。我该回去了，队上的人还等着我理发呢。 哎，你这人， 要不我送送你？ 不，不用。 哎哎，来人了，快快走！ 哎哎哎，你想干啥？哎， 我不干啥。 你不干啥，你让我到这儿来干啥？ 来这儿能干啥？你明白？ 想占姑奶奶便宜， 就是 没门儿。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放你走。我看出来你不那么讨厌我，咱这不算强奸。 行 啊， 你是想像人一样还是想像狗似的？ 像人似的怎么样？像狗似的又怎么样？ 像人似的，我嫁给你，在屋里的床上我让你玩个够；像狗似的，我就撅这儿，你不怕冻着你就来。 我迷上你了，我受不了了。这冬天的夜真他妈长，我躺在那儿想着你，想得我发了疯。 大海，我的大海啊，你娶我吧，啊，我们结婚吧。我虽然是个寡妇，可我还年轻，我的身子比所有女人的身子都结实。你娶我吧，我会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他们有老婆。 你有老婆 可跟没有是一样的。我现在干的这行呢，那就跟在候车室里等车一样，一整年呀、啊，四处的漂泊，没个准地方。 可我是临时工，我会被开除的。 不怕。 这是抓流氓啊！哈哈，抓流氓啊！ 怎么是你？ 哎呀，大队长，大队长，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不然我就没法活了。那个臭流氓啊，他 怎么回事啊？ 我出来解手，然后从草垛子里就猛地窜出一个人来。他一下子就把我给摁倒了呀！ 把你摁倒了？他怎么样了？ 他幸亏你来得及时啊，不然我就没脸见人了。 怎么样一个人呢？ 没看清。 没看清？ 啊！ 你离他这么近，又是月亮地儿，就一点没看清？ 模模糊糊看见那么一点儿。 看见一点儿？ 啊！ 那好，这个人呢，肯定不会住得太远，找个时间。我集合队伍，让保卫部的人带你认一认。 啊 啊， 行吧。 大翠啊，说谎了。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其实都被远处的黄子牛、雪地的黄昏、工人们在挥动着石子镐，在冻土地上刨着辐射管沟线，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唱起了。咱们工人 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钱光达疲惫地坐在雪坡上。 我去休息吧。谢谢。今天七一输水管线投产一次成功，解决了整个战区的输水问题。你布置得很周密， 这不是我的本行。 你的报告总部没批，原因跟我说的一样。不过你要想开些， 说我是享乐主义搞西方那一套，这挨得着边儿吗？ 你 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在学校你就用这种口气批评我，我总是错误的。 琼芳来信了吗？ 哎呀，看来你并没有忘记。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好得像一个人，可是后来发生了那种事儿， 感情并不像科学那样解释生活。我也许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可当时 算了吧。睡觉。 员工，你那座美丽的城市喂了狗了吧？ 田工，你不是拿脑袋跟我们打赌吗？ 要他脑袋有什么用？得让他请咱们吃饭喝酒。 谢谢大家的不杀之恩。是啊，要这个脑袋有什么用？整个是一个混蛋，狗屁不是。 哎，别客气啊，您是。 行了，把图纸拿回去检验吧，没用了。赶过些日子呀，我上屯子里，我买两只鸡。 工人们拿着钳工拿的心血，就是那些图纸，卷着烟，他看着这一切，眼睛里滚出了两行热泪。这个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接着是一串清脆的响铃，还有女生的歌声。 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 姜国良似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工人们也齐刷刷地望过去，琼芳来了。 这阵势啊，乖乖，没见过 呀！你懂个蛋蛋，那叫 kiss。 那是国良吗？ 你应该给谢光达发个电报。 我想让幸福突然的降临。 你还是那样。 你过得好吗？ 他是我们的大队长，总头目。 走吧。去宿舍洗洗，我告诉食堂晚上给你们两个炒两个菜。 大队长，记忆管线突然渗漏。 天哪，可真漂亮。 严重吗？ 哦，压力很大，把钢板上的冻土都滋开了。 王顺， 哎，动！ 你是有经验的焊工，你看怎么办？ 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停产焊接，二是带压焊接。 带压焊接有把握吗？ 有把握，就是危险。这需要一个人戴上湿手套，用力按住喷水的地方，然后我从一方点焊向裂缝移动。 我去吧，我能和师傅配合好。 哎，我去，我去吧。哎呀， 弄不好会烧伤腿的。 哎呀，你们别争了，长点皮肉怕啥？不是还得长上吗？师傅，走 走。王子明， 到， 给大家照常开饭，我去看看。 是。哎，来来来，开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开。 哎， 黄晕倒了。 哎呦，他太累了，真是太累了。 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可别把他累垮了。哎，我提议啊，让黄子牛啊休息一天。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你这人呢，你逞什么能？看把你累成这熊样。 大伙儿比我干得多， 我早看出你病了。来，这是大队长让我给你做的肉丝面。你呀，病了这么久，还总瞒着大家。 我又不是病号。 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倒桶里啊？ 我放菜汤里，哪怕每个人能吃到个肉丝儿也好。我这不算病，就是睡觉少。 这人真是。 王顺，王顺， 走。 你快带秀玲啊去卫生所把手包包，告诉食堂把病号饭做上，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就说是我说的。 是。 同志们，我们的青年焊工许秀玲同志用自己的双手保住了七一管线，这使我想起了那些在战场上堵枪眼的战士。就在刚才，管线沟里泥水喷射，焊花飞溅，许秀玲同志用双手死死地压住喷射的水柱，那烧红的铁水在他手边流淌，手套呼呼地冒烟，可他硬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让王师傅把裂缝焊完了。 我这真有点不忍心呀。 大队长，你可真能玄乎，这算啥呀？不就是管子漏了，一边堵着一边焊呗。 烫破皮烧坏肉的，死不了人。 快回去吧，你们呢今天立了大功，休息三天。 马队长，王卫苦的人找你。 好。 刚才你跟黄子牛挺热乎啊。 一边去。 是啊，我要滚了。 大帅，我晚上想找你，咱们还在草垛上。 不能再这样了。 你怎么了？你过来一下。 你喊我吗？ 集合，立即集合。别动。 我们出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儿，给我们工人队伍丢脸，事情相当严重，可我们有法律，绝不能让这种事情涣散我们的队伍，任何流氓歹徒都别想逃脱。亚翠，你认认吧，要看仔细。 那好吧，解散， 准备夜战。 隆冬的夜晚，马厩临时办公室，姜国良约了秀玲。 大队长，你找我？ 你手好些了吗？ 好了，你看。 啊，还是包上吧，天冷，别感染了。 哎，你找我啥事儿啊？ 不忙。哎，你先吃点这个吧，瓜子、花生，还有几个苹果，是老同学从北京带来的，你尝尝。 苹果这玩意儿挺稀罕的。大队长，你有啥事儿就说吧。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缝缝被子。 这叫啥事儿啊？大队长，你平时那么凶，叫人都不敢接近，可这会儿你又挺随和的，看不出是个官。 工作的时候啊，就得狠点，不然谁听你的？可平时对朋友同事就得讲情感。哎，要不要削皮儿？ 吃苹果还削皮儿，可真腐化。 秀玲，坐。 今年呢，你被评为技术能手了。 真的？ 真的。你在政治上还得要求进步才行啊。写申请书了吗？ 还没。 要写。我们呢，要重新塑造自己，要把自己熔炼成一个真正的人，懂吗？你是培养的重点，过些时候啊，把你调到机关来，有机会送你去党校学习学习。 哎，不行不行不行，俺小学都没毕业，还是干点粗辣的技术活吧。 你很诚实又大胆，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的。 你不是说缝被子吗？拿来吧。 只是开了几点线，缝几针就好了。 大队长，你爱人咋不来看你呢？ 怎么说呢，我们两年前离了婚。 我不该打听这些，你伤心了吧？ 没什么。 我寻思他肯定有许多毛病，配不上你。 不是，他抛弃了。 别骗俺了，你是领导头头，又学问，长得也派。 怎么跟你说呢，天下的女人不少，能当妻子的不多。 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挑拣，别要求那么高，人就那么回事儿呗。我说这些惹你生气了吧？都怪我今晚提起这些，看你这么难过的样子，我也挺不好受的。 没事，我已经想开了。秀玲，你是个好姑娘，淳朴爽快又热情。我 看你说的。哎，我手真笨。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的剧本朗读《大雪地》。今天的演艺群会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